难忘今宵，不论天涯与海角，山愁万里同怀抱，共祝愿祖国好，祖国好，共祝愿祖国好，共祝愿祖国好。告别今宵，不论心有与故交，明年春来再相邀，青山在，人未老，人未老，青山在，人未老。难忘今宵，不论天涯与海角，山愁万里同怀抱，共祝愿祖国好，祖国好，共祝愿好，共祝愿祖国好。